世界一流的室内泳池、按摩浴缸、桑拿房、24小时健身中心也为宾客提供了全方位的体验。上海有着它独有的现代之风，而北京呢，则有它的皇家之术。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北京颐和安曼酒店，去享受那里的皇家养生之术。坐落在颐和园东侧的北京颐和安曼酒店，拥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全部特征。它由一系列的明清时代的传统院落组合而成，其中有些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建筑风格与近在咫尺的颐和园一脉相承，巧妙地将山与水、亭与院相结合，处处弥漫着宁静悠远的气息。酒店的水疗中心呢，配有豪华的浴缸、宽敞的蒸汽浴室和护理套房，而理疗师们呢，将中国皇家养生之术与现代的方法巧妙结合，配以精选的药材和精油，使每一位到此来的宾客都能够享受到独一无二的体验。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往原始森林，去体验最原始的自然风貌。长白山的博瑞酒店作为长白山地区首家豪华的度假滑雪酒店，它已经将典雅高贵的风格彻底融入到了高山与森林的自然氛围当中。长白山地区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原生态森林公园之一，不论一年四季何时来到这里，都会享受到最原始的自然风貌和壮阔秀丽的山林风光。长白山博瑞酒店的客房呢，位于十栋独立的别墅当中，与其配套的有滑雪场、高尔夫球场、电影院和购物区。在所有的设施当中，豪华的水疗中心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人生享受之一。独特的中式及西式个人尊享服务、宽敞的足底按摩房、室内恒温泳池以及健身器材，可以让每个人在冰天雪地当中也能够玩得畅快淋漓。 知道我们这样争吵没有意义，还不如静静地靠在怀里轻轻睡去，感受风，感受存在，感受窗外梦的气息，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那份假的满足的风铃，它不在这里，无处可寻，可它在我们心底挥之不去。宝贝，你知道我们的战争没有输，还不如默默的亲，乌云慢慢散去，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倾听这放浪声音一声恳请，就像我们都未曾掉下用那挣扎的满足的风铃，它不在这里，不 出可惜，可它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那春夏的满足的风景。它不在这里，它不出可惜，可它在我们心挥之不去。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归。我们接下来继续盘点国内最具特色的十大按摩 SPA 度假酒店。下一站呢，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 SPA 酒店呢，应该算是海拔最高的 SPA 酒店了吧。在拉萨古老的八廓街区，有一座坐落于海拔3680米的青藏高原上的 SPA 圣地。这里拥有波澜壮阔的美景和具神秘色彩的室内空间，这里就是充满了藏式美学风格以及浓郁民族风情的拉萨瑞吉度假酒店。酒店的一旁就是奔流不息的拉萨河，而另一旁则是壮美的布达拉宫，坐拥其中，美景尽现。而医院水疗中心的布置和设计无处不体现着西藏的艺术精髓。在1000多平米的空间内，宾客们可以享受最纯正的藏式 SPA 疗法，适宜的草药以及治疗方案可以帮助宾客从外而内的改善体质。而酒店自身特色的藏餐厅、秀餐厅和中餐厅呢，能够很好的用食疗的方法结合 SPA 的功效。那么更值得推荐的是它的黄金能量泳池，客人们可以在宝石光芒的温泉水当中欢快地畅游，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一次完美享受。下面我们去往山城重庆，抛却了都市的喧嚣，置身青山绿水之间的重庆百莲温泉精品酒店，它的设计初衷就是要建成一座以温泉 SPA 疗养为目的的高级度假酒店。坐拥嘉陵江，背靠道家养生名山缙云山，怀抱拥有1600年历史的温泉古寺，同时拥有重庆北温泉诸多的优质天然矿泉，都使这座隐秘于山水之间的豪华酒店充满了古色古香而又宁静平和的独特韵味。13栋独具风格的建筑伫立于江水沿岸的悬崖峭壁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着酒店的每一个角落，穿梭其中仿佛行走在中国的山水画之间。 酒店采用道与禅的养生疗法，结合经典的 SPA 芳香疗法，从灯光、音乐和装饰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打造完美的 SPA 风范。而酒店独创的身心灵禅 SPA 使每一位来此的宾客都能够得到心灵的净化。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最具民族特色的神来之笔酒店，丽江的悦榕庄。被誉为冰川公园的玉龙雪山， 无拘无束而又原始神秘的泸沽湖，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和候鸟聚集湿地公园，都环绕着这个无处不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古老小镇丽江。古朴典雅而又不失华丽尊贵的丽江悦榕庄酒店就坐落其中。丽江悦榕庄 SPA 采用了云南当地特色的原料，比如像珍珠、牡麦等等，结合富有民族特色的按摩手法，配以国内顶尖的理疗师，使宾客可以沉浸在彻底的放松和愉悦当中。下一站带领大家去往富春山居，感受一下当年的富春山居图。杭州的富春山居度假村就坐落于杭州富阳美丽的富春江畔。富春山居度假村以其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诠释而著称。富春 SPA 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配以精致的按摩手法，采用顶级的有机植物精油做引导，为来此的宾客们提供了完美的 SPA 体验。配合选择众多的食疗餐厅，宾客们可以彻底地沉浸在如富春山居图当中的恬静美景。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继续游走于城市之间，去寻找那些最美的 SPA 酒店。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拥有最美海边日落的三亚文华东方酒店。三亚东方文华酒店呢，就在美丽的三亚市，有绵延数里的海滩，依傍着岛上的崇山峻岭，三亚文华酒店就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珊瑚湾之边。酒店采用了最前卫的设计理念，为宾客们打造了最具热带民俗风情的海景套房。站在露天阳台上饱览海边日落美景，可谓无比浪漫。在酒店静谧的 SPA 中心，多间理疗套房风格各异，蒸汽浴、泡浴、桑拿以及尊贵的热带花园，无一不体现着酒店的高贵。 下一站呢，我们去往澳门永利酒店，去体会独有的六手联合按摩法。澳门一向以其中西合璧的文化以及色彩丰富的夜生活而著称，而位于加勒比总督大桥旁的澳门永利酒店则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说法。站在酒店里眺望，澳门的华美景色一览无遗。与其相邻的葡京酒店、澳门轮渡码头与城市的地标建筑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在这样繁华的背后，还隐藏着如此宁静的空间。在这里，宾客们不仅可以享受到优雅的私人水疗套房，而且可以由三位经验丰富的水疗师六手联合按摩，这是不容错过的非凡体验。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完美结合的香港半岛酒店。香港半岛酒店是香港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家酒店，自1928年营业至今，堪称是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为豪华的酒店之一。宽阔奢华的海景房让维多利亚港湾美景尽收，罗马宫廷风格的泳池以及众多国际名人的入住都让半岛酒店名声大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在造访香港的时候都曾在此入住。那么在半岛酒店的七层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顶级水疗中心，整个中心由纯天然的大理石、花岗岩以及天然木材组成。除了豪华的蒸汽房和桑拿浴室之外，新月型的香薰沐浴池也是极佳的理疗之所。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